这里的黎明近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我们的心情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小说联播》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联播。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：“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。”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三十八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在橡皮艇上，老李做贼似的低下头，悄悄地扫了一眼灰姐的小肚子。你真的？灰姐抢过话头：“什么真的假的？”当着郝依依，实话不能说，撒谎也不成。灰姐没话找话的，扭过头去问郝依依：“几点的飞机啊？”董秘书订的机票是从香港起飞，到阿姆斯特丹转机，然后飞往厄瓜多尔。阿姆斯特丹转机无需荷兰签证，厄瓜多尔对中国护照持有者免签。这计划需要绕着地球飞大半圈，抵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。灰姐和老李却都两手空空。董秘书给了灰姐1000美元现金，让他们到了厄瓜多尔先找个住处，开个银行户头，以后的费用会定期汇入。灰姐的包还在戴维的车里，她就只有那点行李。可是灰姐没敢求戴维去取，怕戴维因此起了疑心。戴维可不当灰姐是真的要去南美。郝依依公事公办的回答像一个机器人似的：“晚上9点。”灰姐明白，自从卫生间里的那两巴掌，郝依依跟她算是彻底掰了。灰姐心里多少有点失落，暗暗地安慰自己：“公事公办，行，正合适。”郝依依的公事无非就是把她和老李送上飞往南美的航班，这本来就是灰姐梦想的事。尽管她曾向戴维和张小斌保证过，她要把老李骗上飞往北京的航班，戴维他们果然信了灰姐。戴维订好了2张回北京的机票，把航班号偷偷地告诉了灰姐，然后让灰姐见机行事，务必成功。